东干九挑战 DIY 染法，日本男士染法市场占有率第一，男士美元只要五分钟，白发不见。对呀、啊，男士美元简单一按，不用搅拌，只要一按，染法不费力，染法就选男士美元，一级棒。 您现在收听的是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台湾全民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整。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为了替长照找裁员，行政院决定调高遗赠税率和烟税，相关草案已经送立法院审议。财政部表示，提高遗赠税率还有烟税，分别可以挹注长照基金大约新台币63亿、225亿，总共够可筹措288亿元。根据财政部的书面报告指出，原拟将现行遗产税还有赠与税的单一税率10%调整为10%、15%和20%三级累进税率。财政部强调，遗赠税率调升影响范围仅限于高额财产者，一般中小额财产者仍可适用10%的税率，影响层面很小。依照行政院的草案规划，扣遗产扣除免税额与扣除额之后，超过1亿元以上适用税率20%，5000万以上到1亿元者税率15%。0到5000万以下则适用10%的税率，对遗产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高资产人士来说，税负增加最多。财政部表示，我国目前的烟品税捐占烟价比率是48%，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至少应该占70%相比，还有调高的空间。因此，将烟酒税、烟品应征税额由每千支征收590元调增为1590元，换算每包烟加征20元的烟税。但是，烟品健康福利捐部分则是不予调整。英国股汇市今天呈现两样情，英国的股市飙上历史新高，主因是英镑破底助长出口股，而反观英镑则是喋喋不休，原因是市场担心英国硬脱欧。在台北时间晚间7点过后，由蓝筹股组成的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冲上7129点，超越2015年4月27号写下的新高纪录，目前是来到7108点，上涨了10点。美联社报道，英国六月公投选择脱离欧盟之后，英镑就直直落，但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绝大多数个股却是掌声连连，主要是因为英镑骤贬虽然会冲击消费者和企业海外支出，但对拥有海外经营项目的英国企业则是一大利多。泰国警方今天表示，在获得可能有人策划炸弹攻击情资后，已经加强首都曼谷的重要景点、机场还有周边省份的安全措施。泰国国家安全高层表示，有个武装团体策划在临近曼谷的省份发动汽车炸弹攻击。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塔威普表示，泰国副总理已经下令安全单位密切追踪监控任何异常的状况，包括可能用于汽车炸弹的物件。塔威普并没有说明哪些团体可能在幕后策划，只表示策划者可能锁定曼谷周边造成冲击。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在市政会议上指示，因应极端气候，所有防灾准备工作都要再提升。对于石门水库集水区水土保持不良，造成水库淤积以及排沙措施，他要求水利局要跟中央好好协商，以免石门水库排沙造成大汉溪河床淤积，要多花经费和人力去清淤。记者蔡世慧报道。 封面过境，新北市贡寮、瑞芳、双溪、平溪等地10号降雨量超过500毫米。市长朱立伦指示，气候变迁后，豪大雨带来的灾情不亚于台风来袭，所有防灾准备工作必须有所调整，包括灾防中心、各局处以及各居公所都要提高防灾准备。以这次细指水源路民宅边坡滑落，瑞芳土石基地岌岌可危，可见山坡地水土保持与建筑管理法还需要改善检讨。因此，在山坡地社区的环评计划、都市计划等仍需补 补强，未来在监督过程也必须符合现在的安全规范。朱立伦也提到，每次豪雨台风过境后，石门水库排沙作业到底把沙排去哪里，要求水利局跟中央单位好好了解清楚，以免后续要多花人力经费进行河川清淤。 如果只是累积到河床里面造成大汉溪的淤积，你就还要花另外一些工程，另外很大的经费来做清淤的工作，那就变成等于是把原来的石门水库的淤积转给河川，而河川并没有排入大海。所以整个的这个作业程序啊，我想我们水利局要跟水利署，还包括和第十河川局以及我们那个石门水库水管局一定要做一些协调，否则的话，那后续的这些所有的清淤工作到底谁要负责？ 朱立伦表示，石门水库几次台风过后排沙，造成大汉溪流经的莺歌、三峡、新庄、三重一带严重淤积，必须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提出具体的政策。记者蔡秀慧特别报道。 以上新闻由高德顺编辑播报。 现在 Toyota All New Altis 就是要你成为镁光灯焦点。搭载 LED 高亮度头灯，光条式日行灯，运动化十七寸铝圈，想不多看一眼都很难。更升级搭载六 SRS 气囊，七项主动式安全配备与 Sport Mode 运动驾驶模式。Toyota All New Altis 全新改款，耀眼登场。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时强降雨。今晚到明天，宜兰地区、基隆北海岸和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发生的几率，新北市还有台北市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跟云林南投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豪雨地区包括了基隆市、新北市还有宜兰县。 101101，我要住101了！ 汐止101，超低自备101万起，买中心落地王，商圈、捷运、钢石2+1房，银行低利，建商让利，轻松晋升有屋阶级。汐止101-2694-6111。 哎，喝这么多，等一下怎么回家？ 我车就停旁边了。 啊，不会吧？酒驾被抓到，可能要被罚90000呢。 不然怎么办？ 哎，来来，你看这个。台湾代驾 APP， 让专业司机开你的车载你回家，只要350元起，超划算的。 好诶， 不想付出酒驾代驾，请找台湾代驾。快下载台湾代驾 APP 或电话预约02-2345-5209 2345-5209。 老公，你这么认真在忙什么啊？ 我正在使出洪荒之力找要买的优质权证啊。 哎，挑兆丰权证就对啦。 兆丰？ 兆丰权证波动度稳定，买卖价差合理，挂单量充足，让投资人好买好卖。 老婆，你怎么这么懂权证啊？ 兆丰权证经常举办小班制权证课程，我早就和朋友一起在兆丰上课学投资权证啦。 本公司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之许可证字号为105年经管证总字第0036号。投资一定有风险，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法令及公开说明书。 阮慕华影印机小教室， 不要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警察先生，就是那台雷射影印机， 一年摸走公司18000元，以为我们都没发现吗？ 雷射彩色影印一张要4元 ，Epson 微喷影印机彩印一张只要1元起。一样的品质，省钱更超值。你确定不换成微喷影印机吗？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是谁让你怦然心动？新版特区最大动距，树海视野600米， 三辉歌剧院新版杰士堡计划第一排，让我怦然心动。景观特区全新落成， 25至45平，三辉歌剧院，2657-8888。 东干九挑战 DIY 染发，日本男士染发市场占有率第一，男士美元只要5分钟，白发不见。对呀，男士美元简单一按，不用搅拌，只要一按，染发不费力，染发就选男士美元，一级棒。Oh yeah. 自然与人文交错，野性与文明并存。皇家国际运通旅行社带您走入南非的多元文化，徜徉灿烂阳光，近距离接触动物生态，游览世界级壮丽美景。南非金质旅游奖首届得主，皇家国际运通南非之旅，精彩行程给您一生的感动。02-2719-5111。 音乐五四三，马世芳制作主持。假如你是认真的乐迷，这里有很多厉害的歌，请你张开耳朵，准备收听音乐五四三。 On the side of a hill in a land called somewhere, a little boy lies asleep in the earth, while down in the valley a cruel war rages, and people forget what a child's lifeis worth. On the side of a hill, a little cloud weeps and waters the grave with its silent tears, while a soldier cleans and polishes a gunThat ended a life at the age of 7 years. And the war rages on in a land called somewhere, and generals order their men to killto fight for a cause they've long ago forgotten, while a little cloud weeps on the side of a hill. Lights of Paul Simon 的歌曲《The Side of a Hill》，这首歌说起来并没有太多人知道，因为这首歌是 Paul Simon 还没有成名的时候灌录的。这张专辑是在1965年的时候发行的《The Paul Simon Songbook》。Paul Simon 在1965年从美国到英国去发展啊，因为他和他的老搭档Art Garfunkel 1964年的时候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Wednesday Morning 3 AM、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发行之后，这个销售惨败啊，只卖了3000张，他非常伤心啊，所以就离开美国到英国的民谣圈去闯天下，试试自己的机会。欢迎收听 FM98.198 新闻台音乐543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我们的时光机单元要带你回到整整50年前，也就是1966年。在1966年的10月10号， Simon and Garfunkel 这个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的二重唱推出了他们的第三张专辑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今天我们要介绍这张唱片的50周年啊，真的是整整50周年。 但是在介绍这张专辑的开场曲之前，我们要先回顾一下1965年 Paul Simon 的这首歌 The Side of a Hill， 因为这首歌后来变成了 Simon Garfunkel 的经典名曲 Scarborough Fell Canticle 的基础。我刚提到这个 Simon Garfunkel， 他们这两个好兄弟啊， Paul Simon 跟 Art Garfunkel 从小就是好朋友啊，他们一块在纽约长大，并且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以 Tom and Jerry 二重唱的身份出道，还唱了一首畅销曲。但是他们后来各自长大啊，组了个民谣二重唱，在纽约的这个民谣复兴风潮最鼎盛的时候出了一张唱片，没想到没什么人赏光，那张唱片只卖了3000张。Art Garfunkel 就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念书了啊。那么 Paul Simon 到英国去闯天下。1965年 Paul Simon 在英国录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The Paul Simon Songbook， 里面收录了很多后来收录在这个 Simon Garfunkel 的专辑里的名曲啊，但是都是 Paul Simon 一个人自弹自唱的版本，比较像一个 demo 的集合啊。没多久之后，在 Simon Garfunkel 成名之后啊， Paul Simon 就要求唱片公司让这张专辑绝版了，他自己对那张唱片的表现是并不满意的。但现在我们整个回头考察起来，他有一种考古的趣味啊。Simon Garfunkel 走红是因为在1965年这个民谣摇滚的风潮忽然热闹起来，因为 Bob Dylan 的 Like a Rolling Stone 这首歌冲上了排行榜，记得当时拿下了第二名的单曲啊。那 The Birds 录了 Turn Turn Turn 啊，还有 Mr. Tambourine Man 都大受欢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制作人啊 Tom Wilson 啊，他也是 Bob Dylan 的制作人，他就忽然灵光一闪，想说我把 Simon Garfunkel 之前那首木吉他伴奏的歌 The Sound of Silence搭上摇滚乐团来伴奏试试看。他没有跟 Simon Garfunkel 知会啊，自己就做了这件事情，而且呢就直接把这个歌推出了单曲啊，第二次让他上市。没想到这个摇滚版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在1966年1月冲上了排行榜冠军。Paul Simon 之前听到 The Sound of Silence 的时候，一下不能接受他怎么变成了摇滚曲，他觉得超恐怖的，但市场的反应也让他不得不接受啊，所以唱片公司紧急叫他们两个回来。本来这个团已经解散了，他们已经各自在做各自的事情，但是反正又红了嘛，所以他们两个又重聚啊，赶快被唱片公司赶到录音室里去录唱片，录了一张叫做 Sounds of Silence 的专辑。那张唱片只花了3个礼拜就录完了，所以不管是 Paul Simon 或者 Art Garfunkel 都为那张唱片有点匆促的录音过程不是太满意。到了1966年，他们有机会录制他们的第三张专辑，总算可以把节奏缓下来，并且尽量的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好好的录。 Simon Garfunkel 在1966年10月发行的这张专辑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现在公认是西方流行音乐史所谓民谣二重唱这个路线，或者是带着一点摇滚风格的民谣路线，算是一张经典杰作。而这张专辑的开场曲 Scarborough Fair Canticle 当然已经是绝对不朽的名曲。 Scarborough Fair 史卡伯罗市集，这是一个流传大概有300-400年的英格兰民谣啊。Scarborough 是史卡伯罗啊，是在英格兰东岸的一个小镇。从公元14世纪到18世纪，它曾经是整个欧洲西欧啊每一年最盛大的市集举办的地方。从14世纪到18世纪，每一年长达45天啊，来自全欧洲的商人都会在这边集会啊，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市集，就是当年年度的盛事。这首歌的歌词有很多谜样的语言啊，有很多有人猜测是不是跟黑死病有关，是不是跟魔法跟宗教迷信有关。考据来考据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固定的特定的答案。那么 Simon Garfunkel 的这个版本啊，是 Paul Simon 在英国的时候学会的。 他从另外一位民谣歌手那边学到了这首歌，然后把他自己写的这首 The Side of a Hill 一首反战歌曲融入到这个中世纪的民谣 Scarborough Fair 里面。他们当时在录音室里反反复复地唱这首歌，把他们的声音叠了一层又一层，加上精致无比的配乐，成就了这首当时没有人能够想象到的经典歌曲。我们先听听这首歌，回头来再说说关于这首歌的故事。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make me a cowlick shirt, a deep forest gree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Strands and polishes of bell, and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reap it in a sickle mill of blazing in scarlet battalio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我想你一定听过这首歌，而且听过不止一次。这首歌已经变成了20世纪歌谣史的经典，也是这首流传了好几百年的民谣最有名的版本。Scarborough Fair 原始的歌词是很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对话的形式。他问：“你要去史卡伯罗市集吗？记得去捎个信给我的爱人，他曾经是我最爱的那一个，请你。”让他为我做几件事吧，这样他就真的能够回到我的身边。但这个叙事者要他的情人做的事情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比方说要做一件没有任何针线缝制的衬衫，比方说要他在海水跟沙滩之间找到一亩地啊，比方说要用皮革做的镰刀收割啊，然后用一束石楠把它全部捆起来，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啊。那为什么要叫情人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魔法的暗示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迷信的元素啦，或者有人考证说可能跟黑死病的暗示有关啦。反复出现的4种香草的名字啊。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啊，也变成了这张专辑的标题啊。香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这个有一种说法是，香芹象征爱情跟回忆，鼠尾草象征力量，迷迭香象征忠诚，而百里香象征勇气。所以或许要借着把这些草本植物名字的语言的力量把它们说出来，才能去稍稍慰藉彼此相隔两地的痛苦，或者忍耐相互分离，而用爱情、回忆、力量、忠诚跟勇气去实现歌里面这些不可能的任务。这是一种说法哦。还有一种说法是，这四种植物也有护身符的这个功能啊，等等等。Paul Simon 把他的另外一首歌，我们今天一开始听到的《The Side of the Hill》，它是一个反战歌曲啊，他把歌词放进去，但是旋律整个改过，主要是 Art Garfunkel 给的这个谱上去的新的歌词，就这样对照着唱，你一边听到一个中世纪的古谣，带着谜语一样的元素。另外一边呢，叙述的是在山坡的另外一边，有军士啊，有士兵在擦拭着他们的武器，擦着枪啊，有将军下令吹响号角，要往前奋勇杀敌，杀得血流成河。但是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两边的人马都已经忘记。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首歌创作的年代啊，最早最早。Paul Simon 写下 Side of the Hill 是1963年，那是越战刚刚要进入更严重的阶段，然后呢美国国内的种族冲突越来越严重啊，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时代，当时才会有这么多的反战民谣。 Paul Simon 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唱出了这么一首歌，他把这两首歌融在一块，撞击出来的那种效果是很惊人的。我们今天的时光机单元带你回到1966年，温习这张 Simon Garfunkel 的经典专辑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这张专辑里面也是时代以当时来说创作时间已经有好一阵子的歌，叫做 Patterns。 Patterns 这首歌本来是 Paul Simon 写给自己演唱的作品啊。那么这首歌的大意啊，大概是说人生的困境啊，就好像一个迷宫啊，你要在里面找到规律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背景听到的是他在1965年的个人专辑里面演唱的个人弹唱版本。And the light from a street lamp paints a pattern on my wall. Like the pieces of a puzzle or a child's uneven scrawl. 这是我们可以听到非常特别那种吉他的弹奏方式啊，这也是 Paul Simon 在英国跟民谣圈的前辈学来的几招。我们接下来听听 Simon Garfunkel 在1966年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专辑里面的版本 Patterns。Set softly with the hush of falling leaves, casting shivering shadows on the houses through the trees. And the light from a street lamp paints a pattern on my wall, like the pieces of a puzzle or a child's uneven scrawl.Up a narrow flight of stairs in a narrow little room. As I lie upon my bed in the early evening gloom, impaled on my wall, my eyes can dimly see the pattern of my life and the puzzle that is meThe moment of my birth to the instant of my death, There are patterns I must follow, just as I must breathe each breath. Like a rat in a maze, the path before me lies. And the pattern never alters until the rat dies. Still remains on the wall where darkness fell, and it's fitting that it should, for in darkness I must dwell. 救小子纠察队出动！帮君，这盘小菜太贵了，不能点。 小三，你也太小气了吧，不是说投资获利要请客吗？ 这位客官，虽然我的股票有涨，但扣掉交易税与手续费也只赚到一点零头，就先取消吧。 哦，要是投资权证就好啦。 权证不也是看股票行情交易吗？ 是啊，但权证的杠杆高，交易税也只要千分之一，只有股票的三分之一哦。 哇哦，投资权证真是大力多，现在马上来关心权证行情。 BB 注意，想要投资权证还要格外注意它的时间价值，因为它有到期日，可不能像股票一样买了就放着不管。 那放着不管又会怎么样呢？ 不仅会因为接近到期日而价值下降，若到期时没有履约价值，权证价值还会归零哦。 收到，小虾，我这次收获还真不少。原来方君，你才是真正的拯救小资纠察队。 投资一定有风险，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法令及详阅公开说明书。 林口不一样了，双购物中心、双影城、国际酒店、机场捷运、雅欣心动台北，16-60坪，2608-7777。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呢，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啊，下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新竹关西，台湾最美丽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我想交朋友，只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我不是要找麻烦，只是有些执着。 可纳症的孩子渴望与外界沟通，靠自己的力量，用中东进口野枣和美国杏仁果手做幸福枣，每一口都是感动的幸福。以实际行动支持可纳自闭症基金会，捐款专线02-2874-1699，或上网搜寻可纳乐活网。 8天无购物，只要19900元。 好康只在雄狮旅游秋季特卖会。 江南品蟹吃到饱，山东海鲜熊澎湃， 河南少林寺，西安兵马俑，东北长白山，云南赏梯田，梦幻九寨沟。 不思议的价格，轻松省，轻松玩。 请上网搜寻雄狮旅游及全省73家门市。 101101，我要住101了。 气质101，超低自备101万起，买中心路地王。商圈、捷运、钢石2+1房，银行低利、建商让利，轻松晋升有屋阶级。细址101-2694-6111。 我爱的是酒吧。The sky is gray and white and cloudy. Sometimes I think it's hanging down on me. And it's hitchhike 100 miles. I'm a ragamuffin child, pointed finger, painted smile. I left my shadow waiting down the road for me a while. Cloudy, my thoughts are scattered and they're cloudy. They have no borders, no boundaries. They echo and this well, from Tolstoy to Tinkerbell, down from Berkeley to Carmel. Got some pictures in my pocket and a lot of time to kill. Hey sunshine, I haven't seen you in a long time. Why don't you show your face and bend my mind? These clouds stick to the sky like a floating question mark. They linger there to die.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and my friend, neither do I. Cloudy, cloudy, cloudy, cloudy. Cloudy 来自 Simon Garfunkel 1966年的歌曲，算是一个相当精致的小品，来自他们的专辑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欢迎回到 FM98.1 98新闻台音乐543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的时光机单元带您回到整整50年前的1966年10月10号， Simon Garfunkel 这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二重唱推出了第三张专辑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我们今天就一首一首的往下播啊。Cloudy 这首歌的编曲我们就可以听得出来，它用了一种接近于轻爵士风格的编曲啊。感觉像柔润 无骨啊，但是是非常细致的。这张专辑的录音过程呢，也算是在美国流行乐史的录音工程技术发展上面算是有一份贡献。怎么讲，当时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这个录音器材啊，在流行音乐的部分还没有全面使用八轨录音机啊。那么 Simon Garfunkel 他们极力鼓吹唱片公司去普及这个当时最时兴的录音系统，所以这张唱片整个是用八轨器材录制的啊。我们要知道在1966年The Beatles 都还是在用四轨啊，Beatles 一直要到1968年才真正改用八轨来录音，所以他们可以用更多的分轨录音的方式，把乐器跟人声分开处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 Bob Johnston 啊 ，Bob Johnston 也算是流行乐史非常了不起的制作人，他曾经制作的大牌明星，包括 Bob Dylan， 包括 Leonard Cohen 啊，当然这个 Simon Garfunkel 是他参与一块合作非常重要的名字。那么这张专辑的录音工程师则是鼎鼎大名的 Roy Halley。Roy Halley 跟 Simon Garfunkel 合作了很多年啊。那么从这张唱片开始，Roy Halley 就很清楚的知道 Simon Garfunkel 他们两个人演唱，你很难。就是 用分开录制的方式再把两个人的歌声合在一起，那样的话两个人同时演唱的那个化学变化就会消失不见。所以 Roy Halley 几乎在录 Simon Garfunkel 演唱的时候都是用他们两个人同时用同一支麦克风去唱啊，这样才能够捕捉到那种不可思议的美丽的共鸣声音。在刚才听到的像 Scarborough Fair 这样的歌里面，他们是用了一次又一次很多次的演唱，一层叠着一层去录出来的，那中间人声的这个编排是巧夺天工。那像 Cloudy 这样的歌曲算是比较清新的小品啊，你也可以听得到人声叠在一块的时候产生出来的立体纵深效果。这张唱片的编曲也用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从刚才听到 Scarborough Fair 里面那种中世纪大键琴啊，还有那种敲响的这个像这个铃或者像钟一样的声音啊，到这张唱片刚听到这首歌 Cloudy 里面的 Bass 啊，非常轻巧的节奏乐器，我们还会在一些歌里听到弦乐，都是很巧妙的。这张唱片不像他们的上一张专辑 Sounds of Silence， 只花了三个礼拜就录完上市了啊。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这张专辑呢，录音时间拖得很长啊， 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把唱片录完，而且、耗费的预算也是当时很少见的、啊、当时他们花了大概有$30,000啊，把这张唱片录出来，这是当时非常惊人的规格。唱片公司有点头大，很怕会超支并且拖太久啊，曾经跟他们抱怨过，但是在这个阶段 Simon Garfunkel 已经对自己的作品有绝对的主导权了啊，所以就一定要把东西做到好才要推出专辑。里面接下来这首歌是在之前就已经发行过单曲的作品，这是比较早的时候就录好的歌，也是 Simon Garfunkel 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Homeward Bound 回家路上。这首歌也是 Paul Simon 他1964年在英国流浪的时候写下来的，当时 Paul Simon 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走唱歌手啊，在英国的这个小酒馆驻唱，从这边流浪到那边，当时他跟英国的女朋友 Cathy 又不能够经常在一块见面，所以心情很沮丧。在一个凌晨啊，他一个人独自坐在火车站的月台的椅子上，想着不能见面的情人，很想要找一个归宿，找个可以落脚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写下一些自暴自弃的句子啊，就是我又要假装很高兴的去唱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歌词啊，但是我多么希望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我的爱人躺在床上等我回家，我能够拥他入怀，那该有多好。这首歌后来果然一炮而红，变成了 Simon Garfunkel 代表作之一。他当时等着第一班火车出发的那个小镇月台，那座小城在英国叫做 Widnes， 现在在月台上有一块牌子就写着 At Widnes Station in 1965 Paul Simon wrote the song Homeward Bound。 我们来听听 Simon Garfunkel 他们录制的这首名曲。 I'm sitting in the railway station, got a ticket for my destination. On a tour of one night stands, my suitcase and guitar in hand, and every stop is neatly planned for a poet and a one-man band. Homeward bound, I wish I was.Escaping home, where my music's playing home, where my love lies waiting silently for me. Every day is an endless stream of cigarettes and magazines. And each town looks the same to me, the movies and the factories, and every stranger's face I see reminds me that I long to be homeward bound. 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 Home, where my thoughts are escaping, home, where my music's playing, home. 我们都住新大直，你还不快来？ 新大直，芦洲捷运总站8分钟，便捷交通最轻松。自备138万起买3至4房含装潢，新大直最超值，22936789。 您好，我是演员李志熙。大中华世界遗产超过50个，您去过几个？这回咱们跟着雄风乾隆假期来一趟大中华世界遗产巡礼。北京，一个地球上古老的城市，绵延的万里长城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宏伟。登泰山，小天下，九寨沟的山水美得令人难忘。造访赤水与龙虎山的丹霞地貌，欣赏大自然的调色艺术。丽江古城，人文荟萃。福建土楼群古朴厚实，当相机拍下布达拉宫的全景后，心里总是还想着敦煌莫高窟千年的艺术瑰宝，哇，好过瘾啊！更多大中华世界遗产企划尽在雄风乾隆假期，请上5168旅游网或拨25170676。 我们都住新大直，你还不快来？ 新大直。紧邻大台北都会水岸公园，乐活人生有价值。自备138万起买3至4房含装潢， 新大值最超值22936789。 那边吃肉干吼，弄看到一堆化学名，惊惊呢。 你就吃上好的美珍香肉干，什么化学物件都无掺。 哇，美珍香真正让咱安心跟放心。 藏不住的自由灵魂，在动静间散发着优雅品味。全新 BMW 四系列 Grand Coupe， 完美结合跑车线条与四门房车的大气空间，一现身就是目光焦点。2017年是全新四系列四门跑车，升级顶级 Dakota 真皮，智能高阶原厂中文卫星导航与 BMW 智慧互联驾驶服务，彰显出众非凡的品味。百年工艺与创新科技结晶，全新 BMW 四系列 Grand Coupe 限量优惠100台，详情请洽 BMW 总代理范德全台展示中心。新庄复都新国际创新园区三座捷运，比你想象更美的现在，就在和康新世代。新庄中原东路和康新世代25坪送装潢特惠方案，2至3房全新落成，85222111。 这首歌叫做 The Big Bright Green Pleasure Machine 啊，那个又大又亮的亮着绿光的取悦你的机器，来自 Simon Garfunkel 1966年的歌曲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这张专辑。这首歌是 Paul Simon 他在也是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洗衣店啊，在等自己的衣服要洗好，盯着那洗衣机转啊转的，然后就忽然有感而发啊，就写下了一首批判当时消费文化的歌。嗯，这首歌在精神上好像跟 The Sound of Silence 的某些句子有呼应之处啊。我们知道 The Sound of Silence 就是批判那个物欲横流的冷漠的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这种种种病态嘛，有点虚无啊， 里面有一句是说，人们向着他们自己造出来的霓虹灯拼成的上帝跪倒膜拜啊。那这首歌那个 The Big Bright Green Pleasure Machine 也有点那个意思啊，就是他在讽刺纽约麦迪逊大道的那些广告公司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说服你现在的人生不够美满，你现在人生有种种麻烦，你的人生有一些甩不掉的痛苦，但是没关系，你只要买了我们的这个 Big Bright Green Pleasure Machine 啊，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啊。这是一个像是 Paul Simon 对当时60年代中期美国消费文化的一幅讽刺漫画吧，可以这么理解它。我们今天的时光机单元为你回顾整整50年前在1966年10月10号发行的这张 Simon Garfunkel 的专辑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我们接下来播到 A 面的最后一首歌了。对，当年唱片是有分 A 面跟 B 面的啊，这张唱片 AB 面各六首歌，A 面第六首歌也是 Simon Garfunkel 广受欢迎的代表作 The 59th Street Bridge Song Feeling Groovy， 这是有一个副标题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的主角是纽约的59街的那一座桥，那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悬吊式的钢梁的桥啊。我们知道 Paul Simon 跟 Art Garfunkel 都是在纽约长大的孩子，所以这大就是他们对自己成长过程经常会看到那座桥的风，把它放到了这个风景里面。但主要是它的副标题 Feeling Groovy 啊， Feeling Groovy， Groovy 这个字啊，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了，因为它是60年代青年次文化的一个俚语啊， G-R-O-O-V-Y Groovy。Groovy 是怎么解释呢？就是很妙，很赞，很爽，妙不可言啊！就是嬉皮世代常用的一个形容词。听到很厉害的音乐，就是 Oh man, it's groovy， 或者你做了一个事情，大家觉得很不赖，就是 Hey, it's groovy 啊，就是有一种嬉皮腔。但是这个词到了70年代就变得很老土了，到70年代还跟人家说 It's groovy， 人家就会觉得你很瞎。那现在已经不太有人这样讲话了，但在66年的时候，就是年轻人一听就会心领神会的字。这首歌的精神在第一句歌词就已经点出来了， Slow down, you move too fast， 你干嘛这么匆匆忙忙的，慢下来慢下来，你要让你这美丽的早晨再持续的久一点，所以你就沿着这个铺的石子的路一路走下去吧。 Looking for fun and feeling groovy， 这是一个很嬉皮世代的生活态度。我在播放 Simon Garfunkel 的版本之前，要先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的版本。这是在1966年由一支乐团叫做 Harper's Bazaar 他们翻唱的。Harper's Bazaar 这个版本呢，在当年也曾经很受欢迎，曾经在 Billboard 排行榜拿到单曲榜第13名。他们的这个版本和声唱的好极了，中间还有一段巴松管的独奏啊，我们来听听看，这是 Harper's Bazaar 翻唱的 Feeling Groovy。 Da da da. school too fast. You got to make the morning last, just kicking down the cobblestones, looking for fun and feeling groovy. 来自 Harper's Bazaar 翻唱 Simon Garfunkel 的这首歌，你看中间那一段和声出来，还有那段有笛子、有单簧管、双簧管、巴松管的那个合奏啊，真的是很漂亮。接下来听听 Simon Garfunkel 自己演唱的这首歌 ，The 59 Bridge Song Feeling Groovy。这首歌注定你听了心情会变好的。 Down, you move too fast. You got to make the morning last. Just kicking down the cobblestones, looking for fun and feeling groovy. Ba-da-da-da-da-da-da, feeling groovy. Hello lamppost, what you knowin'? I come to watch your flowers growin'.Ain't you got no rhymes for me? Do it and do-do, feeling groovy. Ba-da-da-da-da-da, feeling groovy. I got no deeds to do, no promises to keep. I'm dappled and drowsy and ready to sleep. Let the morning time drop all its petals on me. Life, I love you, all is groovy. 有一天，我要登上人生的梦想。有一天，我要买下一座五星级饭店。有一天，我要拥有自己更辽阔的世界。 不必等到有一天，总价999万起，房子你住，利息我付，轻松入住北市门牌，16至26坪，西门捷运站，23759988，台北惊奇，钢骨泳池饭店宅，立即交屋。 天无购物，只要19900元。 好康只在雄狮旅游秋季特卖会。 江南品蟹吃到饱，山东海鲜熊澎湃。 河南少林寺、西安兵马俑、东北长白山、云南赏梯田、梦幻九寨沟。 不思议的价格，轻松省，轻松玩。 请上网搜寻雄狮旅游及全省73家门市。 哎，老婆，我们放假去赚外快吧。 哈？怎么赚啊？ 下载 T Wallet 加手机钱包 APP 就可赚刷卡金啊。 我家你好会代记， 用 T Wallet 加手机钱包 APP， 每张信用卡首刷成功就回馈刷卡金100元，刷越多卡赚越多。 T Wallet 加 ，T Wallet 加 ，T Wallet 加，就是行动支付 B 专家。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信用卡循环信用年利率依各发卡银行规范，其他相关费用及活动详情，请参阅各银行网站及台湾行动支付公司官网。 哎，老师啊，我最近公司提案都不顺，请帮我指点迷津啊。 提案不顺利，就是没有点光明灯。 光明灯？ 对，你要改用 Epson 投影机，3倍彩色亮度，让提案大放光明。好的投影机为事业点亮光明。Epson 投影机以3倍彩色亮度还原真实颜色，选投影机记得先比较彩色亮度。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东干酒挑战 DIY 染发，日本男士染发市场占有率第一，男士美元只要5分钟，白发不见。对呀，男士美元简单一按，不用搅拌，只要一按，染发不费力，染发就选男士美元，一级棒。 您现在收听的是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台湾全民广播电台。 我们都住新大直，你还不快来？ 新大直，芦洲捷运总站八分钟，便捷交通最轻松。自备138万起买3至4房含装潢，新大直最超值，22936789。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我们都住新大直，你还不快来？ 新大直，紧邻大台北都会水岸公园，乐活人生有价值。自备138万起买3至4房含装潢，新大直最超值，22936789。 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It's a still life watercolor of a now late afternoon, as the sun shines through the curtain lace and shadows wash the room. And we sit and drink our coffee, couched in our indifference like shells upon the shore. You can hear the ocean roarIn the dangling conversation and the superficial sighs, the borders of our lives. And you read your Emily Dickinson and I my Robert Frost, and we note our place with bookmarkers that measure what we've lostLike a poem poorly written, we are verses out of rhythm, couplets out of rhyme, in syncopated time. And the dangling conversation and the superficial sighs are the borders of our lives.Yes, we speak of things that matter with words that must be said. Can analysis be worthwhile? Is the theater really dead? And how the room has softly faded, and I only kiss your shadow, I cannot feel your handYou're a stranger now unto me, lost in the dangling conversation and the superficial sighs in the borders of our lives. Dangling Conversation 来自 Simon Garfunkel 1966年的名曲。欢迎回到 FM 98.198新闻台音乐543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我们的时光机单元带你回到整整50年前，1966年的10月10号， Simon Garfunkel 这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二重唱组合推出了第三张专辑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录音室里慢慢的踩上了制作人的角色，开始可以对自己的作品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并且在制作、录音、演唱各方面都更精致的一个大跨越的作品。当年这张唱片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市场成绩，后来算下来卖了好几百万张啊，并且也拿下了 Billboard 专辑榜的第一名。算是 Simon Garfunkel 在评论跟市场两方面都大获全胜的杰作。 The Dangling Conversation 这首歌，怎么翻译这歌名才好？悬在半空中的对话，也许可以这么说。这首歌是 Paul Simon 写，一对男女啊，就是情人之间沟通越来越无效啊，所以这象征了两个人的感情渐行渐远。这首歌的歌词密度很高，然后我们在编曲听到很抢戏的弦乐啊。当时这首歌有推出单曲，但是并不像前面几首歌有那么好的成绩，只在美国单曲榜拿到第25名啊，所以 Paul Simon 多少有点失望。不过 Art Garfunkel 导师对这首歌不太客气的说，他觉得这首歌有点假掰，所以他没有特别喜欢。因为 Paul Simon 在这首歌里就直接用了一些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梗啊，比方说你读你的 Emily Dickinson， 我读我的 Robert Frost 啊，就是两个人读不一样的诗人的作品，这就显得很文青嘛，对不对？然后他用这个去譬喻两个人的渐渐错开的这个人生的轨迹啊。那我们的关系就像一首写坏了的诗，我们是两行没有押韵的诗句啊，我们是两行这个节拍错开的文字啊，我们就好像这个乐句的切分音，彼此失落，彼此错开。他反复唱了几句 ：The dangling conversation, the superficial sighs, and the borders of our lives 啊，就是悬在空中的对话，还有无关痛痒的叹息，以及在我们人生边缘发生的这些事情啊。还有这种文青的对话内容啊，他们在讲什么呢？ Can analysis be worthwhile? 分析是有意义的吗？ Is the theater really dead? 剧场真的已经死亡了吗？很有趣的是1967年、Joan Baez 啊，这个民谣女神翻唱了这首歌，并且把这首歌最后这一句啊，看Is the theater really dead? 他把它改成了 Is church really dead? 啊，这事情严重的多了，对不对？就是教堂啊，这宗教是不是已经不行了啊？但是 Paul Simon 在那张唱片的这个上面的说明文字特别要加注一句啊，他说Paul Simon 特别要指出这首歌的这句歌词原来说的是 Is theater really dead? 我们来听一下 John Baez 翻唱的这首 The Dangling Conversation， 来自他1967年的专辑 John。 And shadows wash the room And we sit and drink our coffee Couched in our indifference Like shells upon the shore We can hear the ocean In the dangling conversation And the superficial sighs That are the borders of our lives And you read your Emily Dickinson And I my Robert Frost And we note our place with bookmarkers To measure what we've lost Like a poem poorly written We're verses out of rhythm Couplets out of rhyme In syncopated time Lost in the dangling conversation And the superficial sighThat are the borders of our lives And we speak of things that matter In words that must be said Can analysis be worthwhile? Is the church really dead? And how the room is softly fading I can only kiss your shadowDangling conversation and the superficial sighs that are the borders of our lives. Joan Baez 演唱的版本的 Dangling Conversation 啊，这个歌就是在描述一对已经貌合神离的情人，彼此对对方都已经越来越不在乎，虽然还住在一块儿，虽然还在一块儿过日子，但是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啊。所以整个歌的开场就像一幅水彩的静物画，这个天色渐渐暗了啊，他们两个人呢就好像坐在那儿喝着咖啡，完全是一片漠然，就好像被冲到沙滩上的贝壳一样，你可以听到大海的怒涛的声音，但是在悬在空中的对话里面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那最后他还唱说，这个房间里面的光越来越暗啊，我只能亲吻你的影子，我再也感受不到你的手，你对我来说就像个陌生人了。是蛮残酷的一首歌。在专辑的 B 面第二首歌，也是一首 Paul Simon 之前就已经创作并且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的 Paul Simon Songbook 里面的，这首作品叫做 Flowers Never Bend With The Rain。 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在 Paul Simon 个人专辑里面他一个人弹唱的版本。 Through the corridors of sleep, past the shadows dark and deepMy mind dances and leaps in confusion. I don't know what is real. I can't touch what I feel, and I hide behind the shield of my illusion. So I'll continue to pretend that my life will never end, and the flowers never bend with the rainfall. The mirror on my wall casts an image dark and small. Flowers never bend with the rainfall. 这首歌在专辑里面也是比较早录好的歌，跟 Homeward Bound 一样，都是在1965年12月就已经录好的歌曲啊。那么之前是放在单曲的 B 面，那么在66年10月发行的这张专辑里面就收到了唱片里面，这是第一次放在专辑里的正式发行。在专辑的版本，这首歌的编曲有了蛮大的变化啊，我们来听听看 Simon & Garfunkel 用二重唱的方式重新诠释这首歌是什么样子。 Flowers Never Bend With The Rainfall。 Through the corridors of sleep, past shadows dark and deep, my mind dances and leaps in confusion. I don't know what is real, I can't touch what I feel, and I hide behind the shield of my illusion. So I'll continue to pretend my life will never endAnd flowers never bend with the rainfall. The mirror on my wall casts an image dark and small, but I'm not sure at all it's my reflection. I'm blinded by the light of God and truth and right, and I wander in the night without direction. So I'll continue to pretend my life will never end, and flowers never bend with the rainfall. No matter if you're born to play the king or pawn, for the line is thinly drawn between joy and sorrow. So my fantasyBecomes reality, and I must be what I must be and face tomorrow. So I'll continue to pretend my life will never end, and flowers never bend with the rainfall. 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要跟妈妈还有姐姐合吃一个便当，可是我总是假装吃饱了，因为我跟姐姐吃完，妈妈就没得吃了。 还好有各位叔叔阿姨的帮忙，让我们珊珊不再饿肚子。现在只要捐款500元，就能帮助小朋友拥有一个月的营养餐费。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哎，老师啊，我最近公司提案都不顺，请帮我指点迷津啊。 提案不顺利，就是没有点光明灯。 光明灯？ 对，你要改用 Epson 投影机，3倍彩色亮度，让提案大放光明。好的投影机为事业点亮光明。Epson 投影机以3倍彩色亮度还原真实颜色。选投影机记得先比较彩色亮度。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天无购物，只要19900元。 好康只在雄狮旅游秋季特卖会。 江南品蟹吃到饱，山东海鲜熊澎湃， 河南少林寺，西安兵马俑，东北长白山，云南赏梯田，梦幻九寨沟。 不思议的价格，轻松省，轻松玩。 请上网搜寻雄狮旅游及全省73家门市。 权证快易通。 哎，最近投资权证啊，花了我好多时间跟精神，又老赔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 你呀、啊，每天这样杀进杀出，当然赚不了钱啊。权证就是要在股价有波动的时候才买进，如果股票没什么波动，长期持有权证还会赔上时间价值嘞。 哈，我哪知道股价什么时候比较会有波动啊？ 通常呢，在举行公告营收、业绩发表会、法人说明会、股东会、除权息，或是有重大经济数据公布等特殊事件发生时，股价可能会有较大的波动。挑这时候提前布局权证，再加上看对方向，自然就可以轻松获利喽。 哦，原来投资权证可以这么轻松上手啊！ 权证快易通，让您权证一点就通。 权证投资有一定风险，购买前请先详阅公开说明书。 酒吧行家品味。 宝林富锦生技创立至今40年，通过国际高品质制造认证，结合生技、草本、营养三大元素，致力研发适合东方人头皮和发质的发细胞系列产品。 油腻的头皮、扁塌的发根造成您的困扰吗？宝林富锦生技发细胞头皮健发洗发精，不含细磷，不含防腐剂，不含雌激素，提供您清洁头皮、有效抗屑、滋养头皮和修护发质的全方位养护法。萃取加入何首乌、人参与善豆生化科技草本成分，让全家人天天洗头也能天天养护发。行家品味首支推荐的洗发精发细胞头皮健发洗发精，优惠价4瓶1180元，全家人的健康从头开始。 行家品味订购专线83692698，83692698，或上网搜寻行家品味。 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A simple desultory philippic, or how I was Lyndon Johnsoned into submission.I was Union Jacked, Kerouac, John Birch, Stop and Search, Rolling Stone, and Beatle till I'm blind. I've been Ayn Randed, Neely Branded, Communist, cause I'm left-handed. That's the hand I use, well, never mind. I've been Walt Disney, Diz Disley, John Lennon, Krishna Menon, Walter Brennan, punched out Cassius Clay.I have heard the truth from Lenny Bruce, and all my wealth won't buy me health, so I smoke a pint of tea a day. I knew a man, his brain's too small, he couldn't think nothing at all. He He's not the same as you and me. Doesn't dig poetry. He's so unhip that when you say Dylan, he thinks you're talking about Dylan Thomas, whoever he is. Man ain't got no culture. But it's all right, Ma. It's just something I learned over in England. I've been James Joyce, Rolls Royce, Mick Jagger, Silver Dagger. Andy Warhol, won't you please come home? I've been mother, father, and aunt and uncle, Tom Wilson, Art Garfunkel, Barry Kornfeld's mother's on the phone. When in London, do as I do, find yourself a friendly haiku, go to sleep for 10 or 15 years. 假如说有什么歌啊是注定会与时代同朽，大概就是像这样的歌。这是 Paul Simon 在他1965年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演唱的作品，这歌名超长也超怪，叫做 A Simple Desultory Philippic or How I Was Robert McNamara'd Into Submission。 对，这歌名听完你就忘了，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搞笑的歌啊，这要怎么翻译成中文，他故意用了两个很罕见的词啊，Desultory, a simple desultory philippic, desultory 是断断续续的，乱七八糟的，不成样子的，philippic 就是责备，所以可以翻译成一个简单而乱七八糟的责备。那 Robert McNamara 是谁呢？是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这首歌你很明显听出来他是在向 Bob Dylan 致意，或者是在写仿 Bob Dylan， 因为 Bob Dylan 在1965年的时候出版了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这张旷世经典， Paul Simon 当时看在眼里，当然他们同年啊，所以Dylan 当时是乐坛最酷的先锋，那 Paul Simon 还是混不太出名堂的这个民谣歌手，当然就有点吃味啊，就唱了一首向他写你嘲讽的歌，而且还故意把一堆跟 Dylan 有关的意象都写到歌里去啊，说那个家伙有多不酷呢，就是你提到 Dylan 的时候他以为你说的是诗人 Dylan Thomas， 他实在有够不酷的啊之类的，然后塞进了一大堆当时大家熟悉的名字，文化界的名字，政坛的名字啊，娱乐圈的名字，音乐圈的名字。这首歌到了1966年的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它整个改头换面，重新用不同的方式演唱，加上了更像 Bob Dylan 的口琴，而且呢也把歌里面提到的人名更新了一下，他很明显在里面借用了 Bob Dylan 的 It's Alright Ma I'm Only Bleeding 这首歌的基本结构，然后也塞进了一部分像 Rainy Day Women No. 12 and 35， 这是1966年 Blonde on Blonde 的开场曲，还有 I Shall Be Free No. 10， 这是 Bob Dylan 在他的 Free Willing 专辑里面的歌。他吹口琴跟 Dylan 真的有够像，而越学越像，这是一个搞笑的致敬的歌啊。Paul Simon 跟 Bob Dylan 的关系说起来也并没有那么不好了，他们还曾经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两个人一块巡回演出，我去看过好几场他们一块的表演啊，在他们轮流帮另外一个人暖场，然后在中间换手的时候就会一起上台唱歌，一起唱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还有 The Sound of Silence 啊，那其实蛮动人的画面。我要正式成为民谣摇滚啦。 I've been Norman Mailer, Maxwell Taylor. I've been John O'Hara, McNamara. I've been Rolling Stone and Beatles till I'm blind. I've been Ayn Randed, nearly branded a communist, cause I'm left-handed.That's the hand to use. Well, never mind. I've been Phil Spector'd, resurrected. I've been Lou Adler'd, Barry Sadler'd. Well, I paid all the dues I want to pay. And I learned the truth from Lenny Bruce. And all of my wealth won't buy me help. So I smoke a pint of tea a day. I'm the man's brains and smile. He couldn't think of nothing at all. Not the same as you and me. He doesn't dig poetry. He's so unhip when you say Dylan. He thinks you're talking about Dylan Thomas, whoever he was. The man ain't got no culture. But it's all right, Ma. Everybody must get boned. I've been Mick Jagger, been Silver Dagger. Andy Warhol, won't you please come home? I've been mother, father, aunt and uncle, been Roy Hallett and Art Garfunkel. I just discovered somebody's tapped my phone. Folk rock. I've lost my harmonica, Albert. 很烦啊，所以还说 I've lost my harmonica, Albert, 就是那个他跟 Bob Dylan 的经纪人 Albert Grossman 说我口琴掉了啊，他把 Art Garfunkel 也唱到歌里去了，还唱到 Roy Halley 也唱到歌里去，还有什么 Andy Warhol Please Come Home 都唱出来了，这是个乱七八糟但是还蛮好笑的歌，就 Paul Simon 学 Bob Dylan 真的学的有够像。我在这个听过学 Bob Dylan 最像的，你知道是谁吗？ Paul Simon 刚这当然学的算蛮像的啊，还有一个学的很像是 John Baez、啊、John Baez 他在演唱会现场偶尔会学 Bob Dylan 唱歌，唱的那是惟妙惟肖，你真的很难想象啊、所以大概就是情到深处啊，就是会有这样的效果。好，搞笑的歌听完了，接下来是另外一首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专辑里面广受欢迎的好歌 For Emily, Whenever I May Find Her。 这首歌的主唱几乎都是 Art Garfunkel 一个人在表现啊，但是我刚提到这张专辑的录音用的是八轨的录音机，所以他可以用更多的声轨去叠在一块，创造出更复杂的效果。所以这首歌我们听到了录音室的技巧展现，虽然伴奏几乎就是用十二弦木吉他，没有用太多别的乐器，但是他加上了回声的效果，还有让 Art Garfunkel 自己跟自己唱和声，或者自己的声音跟自己的声音叠在一块，那个整个音场变得非常饱满，变得非常的深邃。至于这首歌的 For Emily, Whenever I May Find Her， 这 Emily 是谁？有人以为是讲的诗人 Emily Dickinson， 因为 The Dangling Conversation 这首歌有提到她的名字，可是 Paul Simon 他后来否认了这样的说法，他说这首歌的这个 Emily 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啊，比较像是一种想象的爱情，一种想象的理想的象征的对象。这首歌的整个结构也很特别，就好像一条龙这么往下唱，中间的歌词并没有重复，用了非常多细致的美丽的意象啊，会让我想到19世纪、20世纪初期在巴黎晃荡的那些艺术家的风情。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仔细分辨一下这首歌在录音、编曲、演唱各方面都达到了很精致的高标。 For Emily, Whenever I May Find Her。 What a dream I had, pressed in organdy, clothed in crinoline of smoky burgundy, softer than the rain. I wandered empty streets down, past the shop displays, I heard cathedral bells dripping down the alleyway.As I walked on, and when you ran to me, your cheeks flushed with the night. We walked on frosted fields of juniper and lamplight. I held your hand. Thank you. grateful tears. Oh, I love you, girl. 气质一零一，超低自备101万起，买中心路地王，商圈、捷运、钢石2+1房，银行低利，建商让利，轻松晋升有屋阶级。气质一零一，2694-6111。 地球另一端藏着你想不到的惊喜。悠游大堡礁，热带鱼、珊瑚礁环绕身边，登上艾尔斯岩。日出日落，魔幻美景一生难忘。穿梭沙漠海洋，自然与人文的深度共鸣。入住博悦与四季饭店，不一样的澳洲，只在皇家国际运通旅行社。02-2719-5111。 你的眼镜还是看远一副看近一副吗？小林眼镜让你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现在到小林指定多焦镜片，买一片送一片，戴不习惯还能帮你换镜片。Kobayashi 小林眼镜。 酒吧行家品味。 闷热潮湿的夏天，居家环境容易滋生细菌，还有尴尬的鞋袜汗臭味，让人好不舒服哦。 水活力纳米银丝活性抑菌除臭喷雾，独特的银离子能有效抗菌除臭防霉，只要把清水加入瓶中即可变成抑菌喷雾，可重复使用6到8个月，让您轻松抗菌不麻烦。水活力纳米银丝活性抑菌除臭喷雾通过消臭检验防霉试验报告，拥有 SGS 及德国欧盟 TUV 抑菌认证，环保无环境荷尔蒙，安心使用。 水活力纳米银丝活性抑菌除臭喷雾一瓶250ml只要380元，还有水活力纳米银丝洁净沐浴莲蓬头和抑菌除臭洗衣球，不仅洗净肌肤，也能消除衣物上的异味和细菌。 行家品味订购专线83692698，83692698，或上网搜寻行家品味。 东干九挑战 DIY 染发，日本男士染发市场占有率第一，男士美元只要5分钟，白发不见。对呀，男士美元简单一按，不用搅拌，只要一按，染发不费力，染发就选男士美元，一级棒。 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Listen carefully to this thing, because. Okay, Paul. I want to go with on the arrangements. You're going. The last train is nearly due, the underground is closing soon, and in the dark deserted station, restless in anticipation, a man waits in the shadows. His restless eyes leap and scratch at all that they can touch or catch, and hidden deep within his pocket, safe within his silent socket, he holds a colored crayon.Now from the tunnel's stony womb, the carriage rides to meet the groom and opens wide and welcome doors, but he hesitates, then withdraws deeper in the shadows. And the train is gone suddenly, on wheels clicking silently, like a gently tapping litany.And he holds his crayon rosary tighter in his hand. Now from his pocket quick he flashes the crayon on the wall he slashes. Deep upon the advertising, a single-worded poem comprised of 4 letters. And his heart is laughing, screaming, pounding, the poem across the tracks rebounding. Shadowed by the exit light, his legs take their ascending flight to seek the breast of darkness and be suckled by the night. 这首歌叫做 A Poem on the Underground Wall， 地铁墙上的一首诗，来自 Paul Simon 在录音室里演唱的 demo 啊。这是收录在2001年版本的这个专辑里面，算是 bonus track。这首歌很短，但是意象纷陈，巨力万钧啊。这个歌讲的是一个流浪汉躲在这个末班地铁即将经过的车站里面，躲在阴影之中，然后衣衫破烂，样子非常憔悴，但是他的口袋里面紧紧握着一把蜡笔啊，有一把蜡笔，他就紧紧攥着这个蜡笔，就好像这个天主教徒这个手上紧紧握着念珠一样。等到最后一班火车离开，他迅速的跳出来，然后在广告的灯箱上面啊，在这个墙上的广告标贴上面写下了只有一个字的诗，这句诗只有四个字母啊，他没有说是什么字，但是所谓英文的 four letter word 就是骂人的脏话，因为你会发现英文里面啊，所有咒骂的这些字啊，多半都是四个字母 ，F 开头的也是啊 ，D 开头的也是啊 ，S 开头的也是，很多都是，所以 four letter word 就是骂人的脏话的意思。然后写完这一句诗句之后，这个流浪汉就得意洋洋的又消失在黑影之中，就等着黑夜把一切吞噬。这又是一个 Paul Simon 的那种典型的警示之作啊，他对于这个地下铁当然是反复出现在他早期歌词里面的意象，包括他们第一张专辑 Wednesday Morning 3 AM 也是在纽约地铁站拍的一个照片啊，非常纽约的一个景象。然后他在歌词里也不止一次出现地下铁的意象，像 The Sound of Silence 就是说先知的话就写在地下铁的墙上啊，其实这跟这个诗是连在一块的。我们刚听到的是 Paul Simon 自己唱的 demo， 一把吉他一个人唱，但是这首歌在专辑里面正式版本加上了编曲跟 Art Garfunkel 的二部和声，整个风景变得又不一样了。 The last train is nearly due. The underground is closing soon. In the dark, deserted station, restless in anticipation, a man waits in the shadows. His restless eyes leap and scratch at all that they can touch or catch. Hidden deep within his pocket, safe within his silent socket, he holds a colored crayon.Now from the tunnel's stony womb, the carriage rides to meet the groom and opens wide and welcome doors, but he hesitates, then withdraws deeper in the shadows. And the train's gone suddenly, on wheels clicking silently, like a gently tapping litany, and he holds his crayon rosary.Tighter in his hand. Now from his pocket quick he flashes the crayon on the wall, he slashes deep upon the advertising, a single word only comprised of four letters. And his heart is laughing, screaming, pounding, the foam across the tracks rebounding, shadowed by the exit light, his legs take their ascending flight to seek the breast of darkness and be suckled by the night. 是不是加上了 keyboard 跟节奏乐器啊，然后两部和声，整首歌更是显得巨力万钧啊。这首歌叫做地铁墙上的一首诗。接下来我们就要播到整张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的最后一首曲子，这首歌叫做 7 o'clock news, silent night, 七点新闻还有平安夜。这为什么会变成一首歌呢？这是 Simon Garfunkel 在做的一场拼贴实验。我们知道这张专辑的开场曲是 Scarborough Fair, Canticle, 这是两首不一样的歌拼贴在一块融在一起啊。 天衣无缝，非常精彩。但是呢，收场曲却是硬生生的把这个播音员在播放7点钟新闻的实况跟平安夜放在一块儿。本来平安夜是祈求平安，不是吗？是充满了安静祥和、灵光充满的一首歌。但是随着这个新闻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们听到这个记者在报的新闻内容，你会发现这个时代一点都不平安。1966年的新闻里面报了哪些事情呢？他提到了民权法案，提到了喜剧演员 Lenny Bruce 因为药物服食过量而在42岁这一年去世啊，那他实际上只活40岁。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决定要在伊利诺州发起支持这个黑人民权的大游行，那么当地的警察单位希望金恩博士可以取消这场游行啊，因为他们准备要把国民军找来，要对付这些示威的群众。还有一场审判正在进行，是一个连续杀人犯，他杀了9个这个护校的学生，这是非常暴力的事情。那么反对越战的示威跟非美委员会又发生了冲突。还有最后一条新闻是前副总统尼克森向这个应该是说曾经在国外作战的老兵退伍军人发表演说，要促进呼吁政府投入更多的战力到越南的战场上啊，要去对抗这些对付我们、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敌人，是这样的一个不平静的时代。我们听听看，你把平安夜 （Silent Night） 跟这个7点新闻混在一块儿，会是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新闻记者在这首歌里面是 Charlie O'Donnell， 他是一位电台节目的主持人。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Dr. Martin Luther King says he does not intend to cancel plans for an open housing march Sunday into the Chicago suburb of Cicero. Cook County Sheriff Richard Ogilvie asked King to call off the march, and the police in Cicero said they would ask the National Guard be called out if it is held. King, now in Atlanta, Georgia, plans to return to Chicago Tuesday. In Chicago, Richard Speck, accused murderer of 9 student nurses, was brought before a grand jury today for indictment. The nurses were found stabbed and strangled in their Chicago apartment.In Washington, the atmosphere was tense today as a special subcommittee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ntinued its probe into anti-Vietnam War protests. Demonstrators were forcibly evicted from the hearings when they began chanting anti-war slogans. Former Vice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says that unless there is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present war effort in Vietnam, the U.S. should look forward to 5 more years of war.In a speech before the Convention of the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in New York, Nixon also said opposition to the war in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single weapon working against the U.S. That's the 7 o'clock edition of the news. Good night. One day, 我要登上人生的梦想。有一天，我要买下一座5星级饭店。有一天，我要拥有自己更辽阔的世界。 不必等到有一天，总价999万起，房子你住，利息我付，轻松入住北市门牌，16至26平，西门捷运站，23759988，台北惊奇，钢骨泳池饭店宅，立即交屋。 让我为你撑着伞，一同走向未来的每一步。 唯一国营的台银人寿之道。您对家人与自己每一份幸福的托付，是来自星星白发的岁月积累，是带着坚强武装的甜蜜负荷。台银人寿打开守护您的大伞，给您安稳、幸福与坚强的后盾。台银人寿，诚信可托。 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现在 Toyota All New Altis 就是要你成为镁光灯焦点，搭载 LED 高亮度头灯、光条式日行灯、运动化17寸铝圈，想不多看一眼都很难。更升级搭载 6SRS 气囊、7项主动式安全配备与 Sport Mode 运动驾驶模式 ，Toyota All New Altis 全新改款耀眼登场。 8天无购物，只要19,900元。 好康只在雄狮旅游秋季特卖会。 江南品蟹吃到饱，山东海鲜熊澎湃， 河南少林寺、西安兵马俑、东北长白山、云南赏梯田、梦幻九寨沟。 不思议的价格，轻松省，轻松玩。 请上网搜寻雄狮旅游及全省73家门市。 酒吧行家品味。 还记得每当有食安问题，国内最知名的毒物专家林杰良医师总是在第一时间给我们专业的食安建议。 其实这种含亚硝酸盐的香肠、火腿、腊肉、培根，我们该先用蒸的，用煮的，把里面的盐分，当水质有点浑浊的时候啊，自来水单位会加了很多里溶胶，而且把这个水质弄澄清。 从居家生活到日常饮食，林杰良医师教我们认识身边的有害物质，让我们吃得健康。酒吧新闻台将林杰良医师在名医 Uncle 中的精辟见解集结出版，让他的专业叮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永远 Uncle 的侠医林杰良有声书全套8片 CD， 售价699元。 行家品味订购专线23648645，23648645，或上网搜寻行家品味。 东干九挑战 DIY 染法，日本男士染法市场占有率第一，男士美元只要5分钟白发不见。对呀，男士美元简单一按，不用搅拌，只要一按，染发不费力，染发就选男士美元，一级棒。Oh yeah. 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欢迎回到 FM 98.198新闻台音乐543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我们介绍这张整整50年前，也就是1966年10月10号发行的经典专辑。Simon Garfunkel 的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我们已经把整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放完了，还放了一些不同的版本比较啊。那么今天最后一段节目，我们来放一点 bonus track， 我想让大家体会一下 Simon Garfunkel 这一对黄金搭档在舞台上的实力啊。他们在录音室里当然跟这个制作人 Bob Johnston 跟录音师 Roy Halley 密切合作，用当时最先进的八轨录音技术，把他们的声音跟乐器跟编曲整个综合出细致无匹的非常精彩的展现。但是在舞台上，就算只有一把木吉他，他们两个人仍然可以展现令人惊叹的实力。接下来要放的这一段实况来自1967年6月16号在加州 Monterey 的 Monterey Pop Festival，蒙特瑞音乐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嬉皮时代的巨型户外大型演唱会，也算是1969年 Woodstock 的前身吧。那么 Simon Garfunkel 并没有带乐团上台，就是弹着木吉他在台上唱，他们唱了他们的成名曲 The Sound of Silence， 以及在这张专辑里面大受欢迎的歌曲的 59th Street Bridge Song Feeling Groovy。 我们来听一听1967年 Simon Garfunkel 的演唱会实况。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tha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and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s,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and echoed in the wells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it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and 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ed in the sounds of silence. Feeling groovy. You move too fast. You got to make up the morning last. Just kicking down the cobblestones, looking for fun and feeling groovy. Feeling groovy. Hello, lamppost. What you knowin'? I come to watch your flowers growing. Ain't you got no rhymes for me? Do do do, feeling groovy. Da da da da da da, feeling groovy. I got no deeds to do, no promises to keep. I'm yappled and drowsy and ready to sleep. Let the morning time drop all its petals on me. Life, I love you. All is groovy. Ba da da da da. Groovy 来自 Simon Garfunkel 1967年在美国加州 Monterey Pop 音乐节现场演出的实况，那真是一个年轻人集体放着光的年代。 Simon Garfunkel 在1966年发行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这张唱片的时候，两个人都才25岁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在1969年的现场演唱会实况演唱这张专辑开场曲，也是 Simon Garfunkel 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 Scarborough Fair。 60年代这些音乐人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们在青年时代的自信之中融入了历史的厚度还有社会现实的关怀，那么这个一直影响到现在，已经过了50年，我们仍然在继续受用他们留下来的养分跟启发。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543，我是马世芳，我们下个星期二晚上9点，星期六晚上10点再见，拜拜。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tell her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without no seam or needle work, the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find me an acre of land,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and, then she'll be to reap it in a sickle of leathe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and gather it all in a bunch of heather, then she'll be a true love.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Hola, hola, hola！ 我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阳光下，这里是弗朗明哥舞的故乡。哥多华清真寺是兼容了两大宗教的混血建筑，荡妇卡门剑侠堂皇的塞维亚，我看到风流倜傥的西班牙。凤凰欧拉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十一天，超值价64900起，还享用米其林推荐餐厅。 陪你玩遍世界的好朋友，凤凰旅游0800-089-789。 哎，老婆，我们放假去赚外快吧！ 哈，怎么赚啊？ 下载 T Wallet 加手机钱包 A P P 就可赚刷卡金啊！ 我家你好会带机， 用 T Wallet 加手机钱包 A P P， 每张信用卡首刷成功就回馈刷卡金100元，刷越多卡赚越多。 T Wallet 加，就是行动支付 B 加加。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信用卡循环信用年利率依各发卡银行规范，其他相关费用及活动详情请参阅各银行网站及台湾行动支付公司官网。 18000可以拿来干什么？每天一杯咖啡，每周一部 3D 电影，还是每个月一次深层按摩？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让影音机摸走不该花的钱。明明 Epson 微喷影音机彩色影印一张只要1块起，何必让雷射影印机花你4块钱，一张多花你3块，一年下来就默默偷走你18000。 Epson 微喷影印机只需雷射成本的1/4，别再让雷射影印机浪费你的钱。